大家好，我是毓敏。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没了你们的支持， MyRadio 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不久之后呢就将会退出。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啲新订户，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那个订户的数目，去到最好就超过30万。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第二呢就是付费支持，你可以通过交月费啊，或者即入这个 Patreon 做会员，那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的。天涯若比邻， MyRadio 继续发声。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Radio 的直播节目的？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Radio 的频道了。 当然啦，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还需要按旁边的钟仔，再选择全部，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节目，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Radio 在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又或者新节目。还有一样东西千祈不要忘记，这 件事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来支持 MyRadio 嘛。现在除了经 PayPal 还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来交月费。添 最近呢，这个钟庭耀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就做了个调查，就关于即是香港社会的个所谓核心指标，包括这个民主自由法治安定繁荣五个指标，做一个即是所谓民意调查，就要啲市接受访问的市民呢就评分，满分就10分，全部都不合格的这五个指标。这个其实讲就讲，这些是一个科学研究，唔做都知道啦，大佬系咪？民主、自由、法治，喂，有咗国安法之后仲有啊？啊？老实讲，而家呢个咁嘅调查，呢、这个民意调查，喂，四点几、三点几、三点几，咁全部都唔够五，系咪？咁你话五先够合格，咁你都全部唔合格，咁十分啊满分，咁你话香港，即系其实呢啲咁嘅调查，即系佢恒常有做嘅啊。咁當然就一定係比過去即係嗰個係低啦，呢、這個肯定啦，係咪？咁我哋除非揾啲資料啊，唔係我唔知道佢過去嗰個調查有冇啲去十分啊、八分、九分啊。如果你講民主自由呢啲，一定冇啦，大佬係咪？好啦，安定繁榮嗰兩個字咧，就大家都知道，喂，馬名都有人有改過呢個啦，安定繁榮係咪？咁啊，係97后过渡期嘅时候，咪成日讲香港嘅安定繁荣咯，繁荣安定咯，有基本法，有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咁呢个繁荣安定可保，系嘛？咁大家对安定繁荣都有啲期待嘅，系嘛？即系喺香港你冇民主政治，系嘛？咁啊好啦，有相对嘅言论自由，咁啊资讯又自由流通，咁啊法治健全，系嘛？咁好啦，咁你安定繁荣就应该相对嚟讲都可以保持得到嘅吓。哇！啲话口未完，而家安定繁荣都不保。咁安定繁荣不保梗㗎啦，係咪？你唔好讲政治先，唔好讲呢一个所谓有国安法呀，党国体制极权统治，係咪？跟住呢个民主自由法治全部都荡然无存，咁呢都一笔唔讲。淨係讲即係安定繁荣呢两样嘢。喂，而家个经济差到咁，係咪？呢两年来呢个疫情，喂，对嗰个经济冲击梗係大啦。对全世界的经济冲击都大，香港受创更深，因为香港仲有一个屌你黑暗即系嘅政治环境，系嘛？受创更深，系嘛？全部锁链咁连住噶嘛，大佬外资走，系咪？香港人移民啊，有本事个袋有钱嗰啲走，夹唔头啲中产阶级走，系嘛？喂，嗰啲外国。啲西方國家中門大開，加拿大有個救生艇計劃，係嘛？如果你喺香港搞政治嘅，又可以申請政治庇護做難民，係嘛？好易嘅咋，原來係嘛？肯定易過台灣，台灣就難過登天啦！而家你想做難民 ，OK？ 英国五加一，有几多人去咗英国？你识嘅朋友，后生啲三四十岁嗰啲，系咪全部去晒英国？只要佢九七年前出世有 BNO， 佢仲唔走啊？系咪？如果香港有交卖咗香港交，喺嗰边可以买两间啦，系咪？去到你唔一定伦敦噶，你伯明翰又得啊，曼彻斯特好多地方你都可以住噶，系咪？买间屋，你香港间屋卖咗喺嗰边，起码可以买两间。咁你买一间，另外嗰间嘅钱你攞嚟生活，系咪？仲唔走啊？仲留喺香港做咩啊？啊！阿尤慧晶拍片话叫啲人留低香港一齐管治好香港、啊，我真系我觉得佢而家真系即系可能结咗婚之后啦，作人父之后就要安定啦，系咪？即系好多时候我哋成日讲后生嘅咧，一定有反抗意识嘅，一定系对抗权威嘅，一定系求进步嘅。所以当年咧倾咗嘅人，后生嘅时候一定倾咗嘅。屌你冇理由后生摇摇，唔加十八九岁廿零岁读大学，咁你唔做左交嘅，你走去做啲呢个保守派，做右派冇可能，一定系左。左嘅意思咧就代表前进，或者激进。慢慢你大学毕业之后揾到份工，娶咗个老婆之后，你就由左变右，系咪？你就要求安定，安定繁荣，诶，嗰个先系目标，唔好搞事，系咪？咁啊，由 B B 啊，结咗婚冇几耐啫，又未有 B B， 咁咁快就要安定繁荣噶咯，系咪？我话当年又台又港独又本土派，系咪？咁阿太啊，你同我讲啊，唉，你要多谢由 B B 啊，佢赢你四百票，唔系而家你坐紧监，所以人生你就真系好难估嘅，唔系你话事嘅，系咪？唔到你话事，系咪？咁但係事實上唔係咁嘅，事實上而家移民嘅人數越嚟越多喎，外資撤係咪？香港人係移民，可以移民嗰啲條件比較好嘅，所以我成日喺度拗曬頭，點解你台灣要將個門檻嚇即係不斷咁樣即係提高，令到香港人冇辦法喺度定居？嗰啲要吸引香港啲資金人才嚟噶嘛，大佬啱唔啱啊？係咪啊？你唔係係咪？嗱，而家你睇呢、這個，你請呢個出嚟咧，呢條友咧，你話佢係咪唔想選特首咧？佢冇得唔想嘅，問題俾唔俾你選咁計啫，係咪？佢而家就話達唔到動態清零咧，啊，就難以跟內地恢復通關，就對香港經濟影響更大啦。咁所以一定要動態清零。你老母你又要動態清零，而家你又要4月21號開始放寬社交距離，你搞乜春啫？而家係咪？所以梁卓偉嗰個講法冇錯噶嘛，你當佢流行病同埋呢一個動態清零都係一個選項，你要諗下啦，係嘛？咁如果你去到講緊幾百萬人確診嘅時候，你動咩態清零咧？即係一定係喂打疫苗嘅人多咗，跟住嗰個免疫即係中咗招嗰啲又有免疫，咁跟住落嚟咪慢慢嗰個確診嘅數字咪少咯。如果你全香港七百幾萬人都中招嘅話，咁有咩事啊？咁但系唔系，会死好多人喎，啲老人家死喎，喺院舍呢啲残疾院舍、安老院、护养院啲老人家而家死最多喎，6500多人，佢死咗3500多喎，系咪？呢啲系香港政府作嘅孽啊！我讲过90多次噶啦。咁最近一啲调查啊，即系又系香港民意研究所啦，又讲呢、這个，即系佢呢个系最新嘅，3月21日至3月24日电话，系用电邮去接触咗6000多人。咁就問到對香港未來政治環境嘅信心有冇計劃永久即係離開香港啊等等咁啊，咁有20%嘅人咧係表示有計劃移民嘅，喂咁都得人驚啦！你俾佢同類嘅調查上個月啊多咗4%，而且會不斷增加，24%好犀利嘅大佬，係咪啊？走咁好多人啊，會。外資移民係嘛？咁你香港係咩咧？加上呢個疫情，好啦，政治咁係咪 certify 啊？而家啊，確認死亡係嘛？咁所以對於我哋呢啲即係喺香港出世、生於斯、長於斯嘅人咧，而家即係滯留喺台灣咧，即係睇到香港而家咁嘅變局咧，即係一個字就係悲，係嘛？即係估唔到，即係喺我哋晚年啊，會去見證香港嘅嗰個所謂 香港的衰败和沉沦。而这个香港的衰败和沉沦呢，它不是天灾，是人祸。而这个人祸呢，就是来自现在香港这个有权力的这个阶层，和它背后的主使都是人祸。亦都证明我们几十年前，远到这个中英谈判期间八十年代初，我们都对这个所谓即是香港前途呢是表示悲观的。那时有些好友呢，特别是那些民主派人士主张民主回归那些人，他当我们是异端来的，是吧？甚至认为哇，你这些是国民党人，是吧？那你在香港啊，即是啊，如果共产党来，你们是没有运行啊，所以你们就即是一味反对，是吧？不分青红皂白。啊，你睇翻當年呢啲民主派對呢一個所謂香港主權移交嗰個支持，係咪？當然佢哋會談到民主，所以就民主回歸，係民族主義者嚟嘅。咁但係佢又要講民主，係咪？因為呢個不平等條約之下嘅產物，英國嘅炮艦政策啊，即係攻城略地，係咪？屌嗰陣時係滿清啊，腐敗嘅滿清啊嘛，大佬係咪？咁啊割咗香港俾英國人，咁但係百幾年。英國人將香港建造成一個金融中心，大佬安和落嚟啊！連孫中山搞革命，其中一個對佢嘅啟發就係佢喺香港讀書嘅時候，啊，包括佢喺拔萃書室，即係而家嘅拔萃南書院前身，英誒呢、這個黃隱咁啊，同埋香港大學嘅醫學院啊，佢感受到香港嗰個自由嘅氣氛同大陸嘅比較。於是他说为什么我们不会产生改革中国恶政治的思想在香港。他认为这个是一个物理的必然来的。他在香港受教育，看到香港同大陆当时同满清政府统治底下的大陆那个比较，他就觉得喂，在香港我们受这些自由思想，我们就要有改革中国恶政治的这个思想，到最后就搞革命。都是受香港影响的，是不是？咁而家变咗咩啊？而家变咗咩啊？屌你真系点谂到啊？你话啲人系嘛？咁咪就系人祸咯，系嘛？佢唔系天灾嚟噶，系嘛？人祸就系共产党啊嘛，系咪啊？所以点解我哋唔信呢一个所谓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系嘛？中英谈判嘅时候，我哋表示悲观系嘛？到好啦，草拟基本法嘅时候系嘛？即系嗰阵时。即是中國都算是一個相對即是比以前是比較開明啲嘅，就喺胡耀邦同埋呢個趙紫陽即係領導底下，佢都出現過一段好短時間嘅要搞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嘅，係咪？咁但係就係呢個鄧小平頂唔住嗰班咁嘅即係保守派大佬，係咪？先後將呢兩個人都掹落嚟，係咪？咁所以一個極權統治嘅中國，係咪？佢點可能容許你香港啊？所謂高度自治啊，大佬，終有一日就露出狐狸尾巴、豺狼嘅面孔，咪收拾你香港人咯，係咪？咁所以2019年就有呢一個林鄭月娥搞呢一個所謂逃犯條例，然後掀起一場波瀾壯闊嘅反抗政府運動，係咪？就俾共產黨有一個最好嘅口實，係咪？完全即係啊，要將香港變成。中國其中一個城市就冇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係嘛？所以林鄭月娥固然係即係萬死不足以避其故，中國共產黨呢個萬惡嘅政權，係嘛？亦都係令到香港今時今日沉淪嘅一個主要嘅原因。如果你習近平或者而家中共嘅領導層，稍微仲有啲理性同埋人性嘅话，你嚟睇香港问题就唔会变成今时今日咁，系咪？多十个林郑月娥都冇用，你都应该会炒咗佢，系咪？好似到今时今日啦，系咪？喂，佢作恶多端，已经恶贯满盈啦，佢仲可以做到个任期届满，系咪？甚至有啲人仲话佢有机会连任添，系咪？所以而家呢啲人问佢，仲会牙刷刷咁讲，不排除任何可能，系咪？但系而家主要就系抗疫，系咪？问两个司长有冇递辞职信，冇收到，系咪？ 咁但係今日咧，就政府刊憲正式公布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喺5月8號舉行，提名期咧就4月3號開始到4月16號，即係仲有一個禮拜左右，係嘛？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俾啲耐性。我自己嘅睇法就係一人參選，我係同意呢個曾玉成較早時嗰個分析，係嘛？如果唔係，唔會到而家，係嘛？都完全係冇任何聲氣，係嘛？出嚟表示會參選嗰啲，係嘛？咁你提名期咪開始，跟住佢攞提名噶嘛？咁呢啲一定攞唔夠提名噶啦，係咪？冇可能噶，要攞180個提名，係咪？仲要5個界別，每個界別最少有15個，係咪？咁呢啲一定係要由共產黨操作。咁而家唔使啦，一個人去參選，係咪？冇對手，然後你投票就即係等於係投同意票嘅啫。咁啊，快靚正搞掂，係咪？即係我嘅估計就一個咁嘅局，咁啊，咁所以咧，香港始終都係死得，係咪？大家唔使幻想啊，民主發展啊，或者呢個法治會改變，冇嘅，有共產黨一日就一定冇。咁啊，九點半啱夠鐘，跟住大家咧就唔該收睇呢個鬱敏特區嘅聲演啊，咁啊，記得交台費，多謝大家，拜拜。